我国内阁总理朴凤柱考察咸津北道会宁市盐社郡和茂山郡，了解了救灾情况。他在当地主持协议会，讨论了早日结束北部灾区建设工程的实际对策。另外，总理考察金策钢铁联合企业京津炼钢厂和京津港，强调要努力增加铁钢材生产，送往北部战区，加紧进行水泥等救灾材料的运送。